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您要是听着我们节目，发现我们俩声音有变化 啊， 比如说我的声音越来越远， 为什么呀？ 那是话筒自己跑了 啊，话筒往下掉， 往上跑 啊。 您要是听我们的声音越来越抖 啊， 那是因为王哥把军的衣脱了。 对，这个我们这直播间的环境啊，跟大家想的可能还有点差别。 这让领导听见说怎么了今儿？其实不是，这个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啊。 你比如说，这不是9月份开始吗？ 啊、 可能变化最多的是学生家长。 嗯， 我们在节目里边已经不是一回两回跟大家一起来说这孩子上学的事了哈。 是 新学期开始第一个星期， 嗯， 学校周边的一些小商铺，他沉寂了一个暑假之后啊，人家终于生意看来要火， 学生来了。 哎呀，学生有钱吗？ 学生有零花钱呢，多少那都是钱呢。 你应该是问学生没钱吗？ 啊，是吗？ 这年月你知道挣两个人的钱是最好挣的 啊。哪两个人呢？ 一个是小孩啊，另外一个就是女人 啊。这两类人 啊，价格低廉的5毛食品随之再一次热起来， 就是5毛钱。 哎，从南剪子巷啊，一直到北京165中学，不到300米距离的小胡同里边，大概有8家食品商铺、 小商店。 哎呀，出售的都是一些5毛食品哦， 嗯， 包括什么香菇丝儿、葫芦丝儿、鸡汁面筋啊，20多种，也就是俗称的辣条。 啊，要香菇丝儿、鸡汁面筋还能理解，那葫芦能吃吗？ 葫芦丝儿按说也能吃吧， 西葫芦是吗？ 这也算是舌尖上的美味。 不管怎么说，都是本质是一样，辣条。 这不是我们说的，是人家那包装袋上就有，什么100%自然风味，舌尖上的美味。在名为香菇丝儿、豆角干的食品配料当中，记者没发现任何，虽然说叫香菇丝儿啊， 嗯， 豆角干啊， 嗯， 没看见配料里边提供有香菇啊、豆角啊这些配料。 那是什么呀？ 仔细看，你看旁边有行特别特别好小的小字儿 啊， 调制面制食品 啊，面做的， 哎，调味儿的。说白了就是说，说它是香菇就是香菇啊，说它是 豆角就是豆角，说它是葫芦就是葫芦， 有可能是木耳的。那总之 靠香精靠味精， 哎，总之能给你调出这味儿来。 嗯， 反正透过这油渍斑斑的包装袋，可以清晰的看到袋里边的这辣椒和油渍。 嗯， 哎呀，那绝对是占据主力的红色辣条、绿色辣条、黑色辣条，反正什么都有 啊。这不仅有这个色素，不仅有这味精，还有色素。 对，你关键是这东西靠谱吗？仔细一看，这包装袋虽说是简陋了一些，但是都印有生产许可标志。 是吗？ 啊，但是呢，有些生产许可标志呢，看着像个装饰，你知道吧？ 啊， 就像是统一印刷的那种。 那是假的。 反正记者通过国家食药监总局的网站上查，在食品生产许可证或这个企业当中， 嗯， 有一些5毛食品根本就查不着相关许可。 啊， 包装袋上有联系方式，能不能联系到公司负责人打电话问问呗？ 那联系试试。 记者就找了那个香菇丝儿啊，一家食品有限公司。接通之后，你别说，还真能打通了、 哦、 啊！人家告诉你3个字，打错了。 嗨，这跟不接通有什么差别 呀？ 随后你别说，这个挂到电话之后，哎，记者又收到了一条这个号码发来的短信。 怎么说？ 挺神奇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个电话号码134，嘟嘟嘟嘟嘟。啊，就是你知道现在有些座机，人家能给你发短信， 嗯、 感谢致电啊，这个北京新闻广播，就类似这意思呗。然后人说有事打这个电话 啊，打个手机号。 哎，记者就打了这个电话，联系上了这家公司啊，问问你们有这个生产许可证吗？ 怎么说呀？ 啊、对方说有的 啊。 啊，那为什么官方网站上查不到你们公司的生产许可呢？ 嗯、 对方回答有的。 这是一机器人吧？ 就会说有的啊，这个关键是。孩子们的这种食品安全到底能不能够得到保证？ 这玩意儿你说怎么就进了这学校周边的小商店的呢？没有监管、 啊、那这个 能挣着钱管那么多干嘛？ 反正你说这孩子年纪小不懂事啊、 嗯、 你说这大人给零花钱的时候，孩子拿着这些零花钱每天买了什么，家长可能也未必能知道。 嗯， 但是你说回了家之后不好好吃饭，或者说这个越来越面黄肌瘦啊，这个胃肠功能也变得不好，这时候家长应该想想这孩子在外边都吃了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了吧。 反正吃这些五毛食品到底有没有风险啊，那公司的负责人说那两个字还是有用的，那一定是 有 的。 看清明上河图，请带水带伞带零食板凳。 不是这哪儿啊、这个是 这一位故宫员工啊、 哦、对对对，故宫现在展出清明上河图， 但是、 嗯、 人家就在他自己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温馨提示，还向他的小伙伴们广而告之， 嗯， 别想走后门插队啊， 嗯， 好多我们故宫员工都没机会看呢。 嗨，不是怎么得带什么，带伞带水带板凳、 啊、还带零食 啊、哦、五毛食品就别带了 啊、人家就不是、嗯，大家热情高涨嘛，打从开幕那一天开始啊，在武英门外那就排起了长队， 嗯， 最长排队时间能排6个多小时呢、 哦、 很多人呢就是奔着清明上河图来的， 嗯， 不光在店外要排队啊，到展柜前那也是要排长队的， 6个小时开门都进去 啊 进去之后看不到两眼就该关门了。 那你说排这么长时间，你不带伞不带水不带板凳不带零食、哎、身体能扛得住吗？故宫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为了保护文物和观众的安全、 啊、 维持良好的参观秩序，在武英殿展厅啊采取了限流疏导措施， 嗯、 啊，单位时间内啊观众数量要保持在200人左右，也就是说当这展厅啊观众一满200个的时候，那武英门东门南沿台阶啊石桥方向就会设置隔离带，那个200人等他们出来之后咱再往里进人啊，不能再进了、 哦、 另外呢故宫博物院还为排队的观众啊增设了40把座椅， 嗯， 每把呢能坐3个人， 不是啊，肯定不是啊，不是像咱这种座椅啊，人家咱的椅子要挤撒气筒那样的挤不下。 嗨，人家这每隔10米就放一把、啊 哦， 而且呢还是情况啊，也这个调整他们的这个排队路线，也避免观众在烈日之下长时间等着， 嗯、 不让大家伙尽量不让大家伙晒着太阳。 嗯， 在参观的时候啊，有不少观众，你说等这么长时间，情不自禁的就拿出手机要拍照啊。对于这件事呢，人家故宫也提醒。国宝脆弱，请勿拍照。 哦，不让照片照相。 人家也有解释啊，人家博物馆业内人士介绍，很多国宝啊在展出的时候都会禁止拍照或摄像， 嗯， 因为啊任何拍照就照在文物上的光啊那都有破坏作用。当照度超过展品材质所能承受的范围的时候，这展品啊就会受到损害，这是咱肉眼观察不出来的损害啊，尤其是像古画啊丝绸的这种类型的文物，特别容易受到光电细菌的影响而变质损坏、 嗯、 所以啊这次特展展厅连人家那灯光都选的是特别柔和的暗光、 哦、 大家伙要想看呢、 啊、 那得凑近才能看清楚， 就是你得把脸趴在那些玻璃罩上仔细看看。 那不行，这个脸上会脱妆的。 嗨、哎，谁像你似的天天化那么艳的妆是吧？ 也没有啦。 哎呀，不过话说回了，这个清明上河图哈、 嗯、 这个多年不见啊，这难得一见， 冲出江湖。 据说下回再见得5年以后呢啊，大家的热情可以理解。 嗯、 反正我觉得，但凡是喜爱这些东西的人呢，按说哈、啊、素质应该更高一些。 是， 大家按着规矩来排队，都别着急。 嗯， 哎，今儿跟大家一起来聊点什么呢？ 开篇一开始不是聊着吃的了吗？ 你这要两眼放光啊？ 那就借着这热乎气儿，咱就说说小的时候您都吃什么零食呗。 零食是吧？ 小时候吃什么零食 啊？跟现在还不太一样。 对，这零食呢，可以是你小的时候自己在地里摘的，可以是爸爸妈妈或姥姥奶奶啊，这个手艺做出来的，也有可能是您那边能买得到的这些东西 啊。 尤其是现在买不着、吃不着的那种口味，给我们当扫扫盲，普及普及常识。 这能叫当扫盲吗？这明显是馋咱们俩。 万一咱这些听众朋友能发出什么新鲜的、这新奇特的小的时候零食， 对， 也保不齐呢。 就是像花生瓜子儿这个，您就算了 啊。 我们也吃过， 是 啊，就是吃一些您小的时候没吃过的， 特别的。 不是我。就是您小时候吃过，我们没吃过的， 大家伙儿未必能吃得着的、 啊。对，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小时候的儿时的零食。 嗯， 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最近一个星期啊，因为上游没有开闸放水，这护城河里的水啊不多 啊， 结果你别说，一水浅就招来一大波。下河捞鱼的人 是吗？不是不让捕鱼吗？ 哎、说让是一直没让过，但是捕鱼一直没消停过。昨天下午有一个提着网兜的市民跟记者说：“哎呦，前两天鱼多， 不一会儿能捞出一大盆的啊。除了捕鱼，更让大家大开眼界的是，嘿，河道里边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垃圾， 这捞上一大盆都是啥呀？ 哎呀，昨天下午我记得来到了广安门桥畔的护城河边， 嗯， 这时候的护城河呢，部分河床都已经没水了， 干了， 哎，没放水嘛，只剩中间部分还有大约10到20厘米深的这个河水， 嗯， 站在桥上就能看见水中的小鱼啊，一群一群游来游去， 嗯， 其中最常见的是那种一寸长的小鱼儿。也有一些大约一拃长，你知道一拃多长吗？ 这俩大拇手指头跟二拇手指头一伸齐嘛，是吧？ 反正人 比划一八字， 对对对， 你的一拃跟我的一拃还不一样长。 梁上系铜的那一拃就是，哎呀，这个不远处就传来男子的喊声：“哎，那边有条大的，哎， 两拃长。” 晚上记者看见有两名男的手里拿着一个篮球大小的这个密眼的网，正站在河里边驱赶鱼群呢。 啊、 哦，他们说了，说这个护城河上游啊，已经有段时间没放水了。这从上个礼拜上个星期开始啊，这儿的护城河水就变浅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便有人拿着抄子下河捕鱼。哎呀，也没见着太大的哈、 嗯、 只见着一拃来长的鱼，白条啊，鸡瓜子都有，晚上你打着手电来捞，不一会儿能捞一盆呢。 哎呦，是吗？ 就这样捞了几天，哎呀，这两天人家说了，明显鱼尤其是大鱼少了。然后这男的边说边拿着网啊跟他找，前面有人喊有条大的，他就赶紧趟过去，可惜呢鱼跑得比他快，没捉着。哎呀，他提着这麻袋，麻袋里边装了3条大约10厘米长的小鱼， 还真有收获。 男的说了，大鱼啊能吃啊，小鱼嘛拿回家给孩子玩或者喂猫。 呵，这一家全齐了。 不知道他们家孩子问不问他啊，这个爹，这鱼哪儿来的呀、 嗯、 除了捞鱼的人，刚才不是提到了吗，河床上边星星点点的垃圾也让人印象深刻。您要不然 这怎么还吧嗒嘴了呢、 啊、把收音机的声关小点哈、 啊、 我跟您念叨念叨，最常见的垃圾都是一些什么东西， 都什么 您都猜不出来。卫生巾啊、 哎、 破酒瓶、 啊、 烂拖鞋，塑料瓶，靠近岸边的一份，还有一整袋装进的渣土， 这是拿这当垃圾堆了呀。 让人这个感觉意外的是，河床上时不时还能看见银行卡 啊 啊！此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奇怪垃圾， 比方说 什么饭铲子、 哎呦、 旧雨伞、 啊、 手机、平板电脑、硬盘， 这还真是啥都有。 哎呀，遛弯的一位刘老爷子是广安门一带的老住户了、 嗯、 年轻的时候他还曾经和街坊好友到护城河边钓过鱼呢啊，那个年代也钓鱼啊，你看没有、 啊、 哎呀，人家刘老爷子说了，我可见过早年的护城河 什么样 啊， 当时的水就挺脏的、 啊、 河边的滋泥踩上去直接没到膝盖去了。 哎呦， 1990年前后啊，这护城河开始改造了。我们一边看着大铲车跟那挖泥，里边什么都有，烂筐、破衣服，还有自行车、车轱辘之类的。相比之下，如今的护城河干净多了。 嗯， 刘老爷子说，人们懂得爱护环境了，护城河现在也不臭了。 嗯， 当然你说河里边不是依然能看见这些形形色色的垃圾吗？ 倒也是， 这说明啊，咱们对于这个河流保护意识还得再提高， 有提高、 啊、 但是还能更提高。 那些手机、平板电脑、硬盘都是谁扔进去的？ 搞不好也是大家伙掉下去的吧，没拿住。哎呀，拎着饭铲子您到河边转悠什么呢？这是 反而就是在这儿，我觉得这个水浅 啊，那个暴露一些人的素质就出来了， 是 吧， 浮出了水面。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希望大家，这环境靠大家、 嗯、 您什么都往下扔，什么都往出，那你这个都不是毁的是咱以后的生活，不是吗？ 就是啊。 嗯 嗯，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小时候吃过什么零食哈，都可以发送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老夫子说，2分钱一块的芝麻糖，还有盐汽水。 盐汽咸的呀？ 应该是咸的吧，加盐了 啊、哦、我还真没喝过、 啊、我们现在有些饮料确实是咸的 啊，那高级货。博安博西说啊，我小时候最主要的零食就是炒蚕豆、豌豆、 啊、 香是特别香，就是硬、 啊、 还是不是说想有就能有的、 嗯、 你现在豆子是多，牙就不行了。呵呵，这个尤其是换牙的时候可是悠着点吃那豆、啊、特别容易把那大板牙给割开。 说到这豆哈、啊、高燕还说鱼皮豆啊，里边是黄豆，不是花生。 是、 嗯、你们没吃过吧？ 吃多了齁得慌，那是咸的。 这你也有印象啊？ 啊，但是我们那边鱼皮豆这里边咬开是花生啊，不是黄豆。黄豆的我还真是没吃过。 是吧？ 嗯， 反正说到这个零食，可能什么样都有。像张晓辉也说，那时候小时候这个物质匮乏， 嗯， 什么酸酸涩，你吃过 啊？吃过，那个小小粒的那小糖小圆球啊，扁柱子型的。 一分钱一块，不是你说那种 拿透明纸包的嘛。 还有什么橘子棒糖， 嗯， 哎呀，没什么你们没吃过的吧，估计你们就没吃过窝头了。 窝头还当零食吃呢？ 哎呀，能吃的窝头就是生活水平不错呢。 是 啊，现在各种各样口味的窝头大小不一都有。 那叫什么？现在叫做回归自然是吧？你 回归自然 啊！你吃这一份还挺贵呢，你看它不打点，根本都吃不饱。 京味点心， 好几十块钱呢。 嗨，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小时候吃过什么样的零食哈？ 嗯， 这个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接下来也欢迎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系。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20，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9月3日啊，中国邮政正式发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邮票》。 嗯， 而这套纪念邮票啊，一共是一套13枚。小型章一枚。 嗯， 记者也获悉啊，纪念邮票一经面世，那就得到了集邮爱好者的广泛喜爱呀、啊。各大邮局的销售网点内，那全天就全部售罄了。 不是 啊， 一天就卖完了 啊？没有了，你这想赶着第二天来不及。 哦。 而这套邮票呢，在市场上啊，也确实是受到了追捧。小版98块钱的邮票，现在已经能卖到200块钱左右了。翻番还涨了4块钱。市民刘先生说啊，由于这个售卖当天呢、啊，去邮局去的稍稍晚了一点，就没买着这纪念邮票。本来还打算再去其他市场转转呢。 嗯， 今年已经超过80岁的集邮爱好者高先生，对于抗战题材的纪念邮票，那叫情有独钟啊。他已经买了一套了，还想再收藏另一套。说这套邮票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常，那我已经给我小孙子准备了一套，我还想自己留一套呢，留下一份对历史的纪念。 嗯。 记者也发现啊，网上呢也有很多家店铺在售卖纪念邮票，那价格呀也是有所上涨。有一家售卖抗战邮票的小碗票的店铺就打出宣传语说，再不抢就完了。 嗨， 市场价218块，根据卖家介绍啊，这是邮局正品。 啊，怎么比邮局贵呢？ 价格确实是比邮局贵 啊， 这涨跌还不能确定呢。 哦， 买的人多呀，现在有好几百个人都买了，大小版册那也有10几个人买。反正这言外之意就是，您再不买，很有可能您想买的时候就没有了。 对，喜欢是吧？嗯，其实我觉得这也真是哈、啊、造势。当然在这儿我们就是想提醒您一件事哈、啊，在网上买东西，这不是您留神哈、啊。 嗯。 据说也有些人专门做这种假邮票， 小心那些臆造品、 啊。关键就是别被人骗了，咱这钱还得花在刀刃上。 没错。 那么接下来呢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大城小事，也期待着您通过短信和微信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小时候常吃的零食是什么哈、啊 嗯、 现在还有没有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更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老公，车上装的是什么？ 前几天测了胎压，发现右前轮气压只有1.0了，好危险，当场装了铁将军胎压，实时监测更放心， 这钱花的值。 想到安全，想到铁将军。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目前各条环路的交通压力明显上升，以东西二环北段双向、东三环北向南全线、西三环中段南向北和北向南双线最为突出。联络线方面呢，东部地区的主要联络线包括京东快速、广渠路、朝阳路的出城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路段，预计半个小时之内车流还会持续增长，在这儿选择提醒您选择路线行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张奶奶他们家的事儿哈。张奶奶今年已经年过七旬，70多岁了。她丈夫呢早年去世，受传统观念影响，人家老太太没在家，如今呢是独自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一个闺女拉扯大带到， 那是真不容易、 到大。 嗯， 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嘴皮子不利落啊，反正是含辛茹苦 啊， 四个孩子都长大成人了， 特别不容易。 哎呀，单亲家庭啊，生活虽然艰辛，但是人家老太太从来没抱怨过。三个儿子呀、也相继成家了，于是呢，张奶奶便和至今没出嫁的小女儿相依为命，生活起居呢也都由女儿照顾。不过呢，每逢周末或者是过年过节，这儿子们仨儿子都回来看她，每人呢还给她几百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的生活费，一家人是其乐融融啊。听着不错吧，多好的一件事情。 对呀。 然而如今的生活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怎么了？ 这张老太太丈夫啊去世的时候留下一处房产。 嗯， 这房屋呢还登记在啊就是她丈夫的名下、一直没办过过户。 嗯， 去年9月啊，这张老太太因为脑溢血住院了，医生几回下了这个病危通知书，不过还好活过来了。 嗯， 出院之后呢，张老太太就决定对自己的身后事得有个交代，提出啊分割财产，尤其是这房产。考虑到小女儿呢没有正式工作，而且到现在没嫁人呢，张老太太就决定把她这个名下的房产这份额呀赠给自己的小女儿。但是这一下这个决定遭遇了三个儿子的强烈反对， 不同意。 哎呀，从此以后她就发现三个儿子渐渐的回家回来的少了，后来连赡养费也没了，每月不菲的医药费，这一下没人给出钱，没人给报销了。没办法，只能把三个孩子告上法院了。法庭之上，三个儿子当场表示对母亲的不满 啊， 你偏袒女儿啊。人家说了，如果母亲执意要把这房产给女儿，那么赡养费就应该由女儿负担。 哎呦， 一听这话，张老太太当妈的哈、当庭就老泪纵横啊，一遍遍的向儿子们解释他的良苦用心，但是孩子们尤其是儿子哈，心结难解。经过法官再三劝说，说了半天，这三个儿子最终是终于同意每个月给老母亲750块钱赡养费。 哎， 法官人家说了，说亲人之间争夺遗产的案例啊屡见不鲜，但是因为房产之争拒绝对父母尽赡养义务，其实呢是于情于法于理都不应该被原谅。 没错， 在这场房产大战当中引发的这个赡养费纠纷当中，最痛的其实还是作为母亲的张秀菊，当妈的家庭财产纠纷当中，尤其是现在以价值巨大的这个房产为标的的纠纷案当中，其实是没有赢家的。在利益的争夺和纠缠当中，亲情是不断的被践踏，家庭不断的被割裂，给亲情造成了永久的伤害。所以呢，人家法官也说了，法官建议每个家庭成员啊，都应该在亲情面前多一份感恩，在利益面前多一份理性，不要让房产成为一条横在亲情间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你说这事儿，我们俩人说着都觉得哎呀唏嘘不已。你说这当妈的多不容易，带着这四个孩子，如今老了，结果您不管了。 而且那话说的够混账的，什么叫母亲执意把房产留给女儿，赡养费就应该让女儿负担，给不给房子这赡养父母都是作为子女应尽的义务，这事怎么能跟父母的遗产挂上钩呢？人家父母是有自己的权利想把自己的遗产送给哪个子女，这是人家老人家的权利是吧，这和您赡不赡养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感情这您这花钱 这老父母花钱买您的赡养呢，是吗？那当时爸爸妈妈养你到大的时候跟你要钱了吗？ 是是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摸摸自己的良心， 是啊， 觉得自己做的到底对不对。 最近啊，有一名男子两次尾随在这个网吧里遇到的女事主，确认人家这姑娘一个人住的之后，就敲开了这姑娘的房门。你说这女事主吧，她自己也是不太清醒啊，是有点糊涂，她就以为是快递员，你睡得迷迷糊糊就给开了门。结果遭遇到暴力掐脖抢劫。 掐脖就是掐着脖子了呗。 啊，是啊， 要钱类的。 好在人家海淀警方迅速出动啊，三个小时就抓获了这名劫匪。目前呢，劫匪戴某啊，因为涉嫌抢劫罪已经被刑事拘留。 这破案够快的呀。 根据人家这个事主啊，被害人彭小姐说，这8月30号早上9点多钟，她就在家被一名冒充快递员的男子骗开了房门，对方就掐他的脖子啊，用暴力抢走了现金980多块钱。海淀分局勤务指挥处接到报警之后啊，立即就组成了专案组。人家侦查员也根据多年的办案经验判断，这名男子啊应该是尾随着这个女事主然后抢劫，而且很有可能那都不是尾随一次两次了。于是啊，侦查员就调取女事主经常出现的那个网吧的监控录像，果然就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巧的是啊，这个可疑的男子啊，这个时候正在这网吧上网呢。 啊， 这你说这好巧不巧呢，是吧？人家侦查员当机立断，立刻就将这名男子控制。而这个时候，距离侦查员接到女事主报案仅仅过去了3个小时。 还挺快的。 经过调查呀，这嫌疑男子戴某半年之前来到北京，也没找着工作，而是在女事主所住的小区旁边的地下室啊，租了一间小屋子之后，就一直泡在网吧里上网。身上钱总有花完的那一天呢，他就开始找来钱的办法，就注意到同样经常来这网吧上网的女事主，然后呢跟着这女事主尾随了两次之后，他就确定这姑娘是一个人住。于是啊，那天早上就尾随着女事主回家之后，敲开了她的房门，骗这个抢到了980多块钱。这980多块钱呢，这戴某先交了300块钱房租，然后呢往公交卡里充了100块钱，剩下那些钱呢他就随身带着继续回网吧上网了。没想到就正好撞到调取监控录像的这警方的枪口上。目前呢这个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人家警方也在这提醒单身居住的女性朋友，回家路上啊尽量选择人多的大道走，警惕陌生人尾随，到家呢也多跟家人联系报平安。最重要的是啊，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听着敲门声啊，要先确定来的人是谁，千万不能随随便便就给人家开门。 不过现如今这个快递确实多哈，有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迷惑性在里边。 是， 哎呀，反正您得留神吧，千万别轻易开门。另外就是想说，这个抢劫的人来钱的方法有很多，您勤劳一些，通过自己的双手挣钱养活自己也不难啊。 你看这都来北京这半年了，压根他就没打算正儿八经找工作干活啊， 天天泡着网吧，家里人也不说管管，这回好了，有人管你。哎呀，希望在里边好好反省啊，出来之后重新做人。 是， 话又说回来了，在里边待过，出来之后也未必全能重新做人。这不是陈女士，陈女士在咱们东边国贸地铁站附近经营着一个小报亭，生意还不错。 是， 6月16号早上起来一大早啊，陈女士就到这个报刊亭上班，结果呢一开门，哎呦，大吃一惊啊！报刊亭首先这门锁就已经被破坏了，抽屉里边10多张电话卡。现金还有货架上的香烟都被偷了。 哎呦，这损失不小啊。 咱先不说这报刊亭为什么卖烟哈，咱先说这事儿。陈女士报案之后啊，经过调取案发现场和周边路段的监控录像，警方是锁定了两名嫌疑人，体态瘦小，其中一个人啊背着一双肩背包。过了几天啊，6月19号凌晨3点多，这南湖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在望京西园四区蹲守的时候，发现两名男子和4天前在国贸报刊亭失窃案的嫌疑人呢、非常相似。民警就悄悄的在两名嫌疑人背后进行暗中侦查。当那俩人又撬开一处报刊亭啊偷东西的时候，结果呢就把这两名贼堵里边了 啊， 被抓了。你问问吧。两名犯罪嫌疑人对盗窃报刊亭财物的事实是供认不讳啊。据这犯罪嫌疑人李某供述说，去年我因为盗窃我进去过 啊， 这不是入狱了吗？结识了狱友王某，这个刑满释放之后啊，两个人是重操旧业，白天睡觉，晚上偷东西。 看看， 6月以来，他们已经多次 啊，撬到报刊亭。目前警方已经核实的案件大概有四起，这就叫属于屡教不改。 是，这又过他俩喝一壶的。 哎呀，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种在里边的教育，一定得让他能够发自内心的悔改了。如果你说这发自内心都不悔改了，那里边能不能多待会儿呢？不能，判了多少天就是多少天，是吧？那回来得有人劝劝，不能再走这种错误的路了。 十一号下午啊，在首都国际机场二号航站楼，安检的工作人员啊，就向巡逻的民警反映了一个事儿，说怀疑有一名男子啊，这怎么觉得他使的那身份证照片啊，跟他本人不相符呢？ 嗯， 办案民警介绍说啊，机场安检人员啊，经常就向民警反映这个乘客本人的这个照片和这个本人和这个证件照上照片不一样的情况，一般呢、啊，要不然就是乘客整过容，要不然就是换了个发型，这个或者变胖变瘦了。但这次的事儿一看就跟平常不大一样。 那这回变化比较大。 哎，不是 啊， 这名男子是冒用了别人的证件，而且啊，在审问的过程当中，警方发现这名男子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 你看，跟刚才那一样， 他假冒别人啊，那还不是一般人呢。 嗯， 他假冒警察，要到外地去骗人钱财。 到底怎么回事呢？ 办案民警说啊，这名男子啊，外披一件警用的春秋执勤服上衣，这衣服上啊也没有警衔呐、警号啊、臂章，但是啊，他随身携带着一副手铐。民警就让他出示您那个警察证，人民警察证给我们看看啊，您这个办理警械托运。这名男子说啊，那个我没带证件。他说他自己啊是唐山市玉田县公安分局防暴大队的民警。 嗯， 但是咱这首都机场的民警跟他核实具体的信息的时候，他这一二三四的什么都说不清楚啊，也没法提供玉田分局联系电话和他所在那个所谓的防暴大队的领导姓名。一问三不知啊，这名男子就不断的抓耳挠腮，最终啊蹲在地上抱头不语。 哎，这姿势看着好像有点熟， 是吧？办案民警说，我们就一猜他就是在监狱里蹲待过，才会有这样习惯性动作啊。行了，这你也别跟这废话，跟我们去派出所接受调查吧。经过工作查实啊，这名男子汤某确实是刑满释放人员，先后有两次啊因为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汤某对自己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非法持有警用制式服装的行为供认不讳。汤某说啊，因为自个儿的身份证没了，这次呢他用的身份证是他哥哥的，在地摊上买了假警服假证件，打算去广西北海骗人钱财，不想到啊这个用这个冒用他人证件的时候被这个警察啊真警察识破了假警察的面目。昨天呢，记者也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获悉，将会对汤某处以行政拘留20天的处罚。 嗯，反正这样的事让人觉得哭笑不得。哎呀，家里边的人能劝劝，然后街里街坊能够帮帮忙，街道的一些啊这些工作人员能够给人家出出主意，还是尽早的安排走正路吧，别老出来了。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啊，今儿和大家一起来说的是小的时候吃的零食。 哎， 放大镜说，小的时候在胡同里长大的，零食有把老玉米豆放火罐里。然后还运用风箱拉做爆米花，只听砰的一声，一锅就熟了 啊！ 我们小时候都是专门有一个窑的，这一黑的铁的那种，一踩一脚，梆一声， 踩一脚 啊！你见过吗？ 我躲得远，我反正只要有梆一声的，我都躲得远远的，我怕崩着我。 是吧？还提到什么棉花糖 啊， 三分钱的荔枝冰棍，哎呦，现在那时候还有荔枝冰棍，我们到现在都没吃过。 是吗？ 能吃着榴莲冰棍就已经不错了。 哎呦呵，还有榴莲的呢。 啊，你没吃过？ 没吃过。 下回给你买两根尝尝。现在的孩子里边估计都吃不了什么特别好玩的零食了。 嗯， 包括桑葚，捡桑葚吃完了之后一身舌头全是紫的。 是。 嗯 啊，还有什么捡槐树花的花心吃啊？ 哎， 反正我小的时候吃那什么榆树钱儿啊，我记得这个榆树钱儿还能熬粥做汤，还有一种啊，那个我们家那边叫天天，是一种紫色的小果实，一咬开呀，里边全是籽儿，甜甜的。它从地上长出来一根秧，后来长大了才知道那植物学名叫龙葵。小的时候吃的时候啊，家长啊大人就说这东西千万不能吃多，吃个3颗5颗就得了，吃多了会中毒。那时候还不信，总背着大人偷偷从地里去采摘啊。 嗯， 后来长大了之后确实发现龙葵是有龙葵碱的，这东西不能多吃， 是吧？ 啊， 不是野葡萄， 各地方叫的名字还不一样，反正是紫色的那一串上能长个5-6颗，不带点儿。 爱吃并不贪吃，爱吃的跟